北京时间2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 晚上10点，天津摩天轮亮起，比童话更美的是我们相信童话。 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夜晚的歌，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10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24岁，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地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 2018年10月29日星期一的晚上22点01分52秒，我们是同一类人，欢迎你锁定收听收看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你音频视频同步直播的深夜听歌聊天陪伴走心有型的节目，10点大陆机。各位晚上好，我是你的好朋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我的名字叫做周准，你该知道是吗？你应该知道，这样的主播就像我们的听友 Sonny Jojo 一样，这样的主播且行且珍惜，大家要好好的珍惜这个主播。我觉得说的是的，你们要好好珍惜这档节目才是对的。最近发生了很多的事情，特别是今天呢，也是我们这个圈子里的一个人悄然离开了啊。忽然会觉得人生最重要的是健康，是心情，都希望大家好好的在可以自己控制的节奏当中呢，保护自己的身体和家人。 To be a better man。 今天是周一，经过了周六周日的休息，你怎么样？休息的还算好吧？充电完毕了没有？可以拔掉那个插头了。我们今天晚上呢要共度一个非常好的听歌的夜晚，就像982唱片店、982岁月留声机，我是一个黄金的 DJ， 黄金 Golden bling bling 的 DJ， 我会推荐非常多好听的华语乐坛有年代的历久弥新的好歌曲给你。谢谢二宝，你怎么了二宝？我知道你的感觉哈，也是非常的突然，也祝他在天堂继续微笑的主持非常6+1，对不对？谢谢50级的用户一匹马一个人驾到，谢谢你也分享我的直播间到你的朋友圈。50级的用户还真的是铁的非常厉害的 fans， 还有大影送我的桃花，还有张二送我的桃花，送我的礼物。不管怎样，我觉得人生最重要的就是健康哈。不管你是现在是怎样的感觉，我想二宝也是要注意健康。谢谢小乔分享我的直播间。分享我的直播间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个有品位的深夜直播节目很重要的，真的是大家的重要的任务。因为在这个大数据的时代，不光这个节目优秀，要让更多优秀的人知道这个优秀的节目是重中之重。好朋友们，您可以真的通过花椒那个分享的一栏有一个转发啊，转发你的朋友圈或者微信或者你的 QQ 空间 anywhere 都可以转发这个好节目，在夜晚真的可以找到好听的歌曲，找到一些我们共同的生活的趣味啊。 关注十点答录机的方式，第一个呢就是可以下载花椒的 APP， 然后赶紧关注搜索十点答录机就 OK 了，很简单，点赞花椒豆，大家的情谊啊，只要你觉得 OK 可以送给我，我就收下，点赞不要停，因为很多的歌手会在这个夜晚出现在你的耳边，甚至你可以闭上眼睛想象你那些年听这首歌的一些生命的感动和瞬间。第二种，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就是北京青年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赶紧点击直播间啊，找到十点答录机，那也是一个重要的数据统计入口。 Anyway， 节目好才是真的好。我希望大家在这个节目当中应该感受到一些夜晚音乐神奇的力量。我觉得好听的音乐就像是一杯浓浓的酒一张沉沉的唱片，反正是一个历久弥新的东西，是一个复古的 old school 的，是一个有着味道的岁月痕迹，但是你会现在听来依然觉得它优秀的东西和戒指。其实今天晚上我选了很多有年代的歌曲，第一个映入我们耳膜的，映入我们眼帘的这个人，我觉得是陪伴了80后黄金一代的一位歌手，提起他全亚洲没有人不知道的，他姓周，跟我一个姓氏，你应该知道我说的是谁，是不是？也就是周杰伦。我今天选了他第三张专辑《八度空间》当中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暗号》，你有听过这首歌哈？那个时候的这个专辑，你看两个封面，我觉得杰伦那个时候就要想说，是因为八度嘛，对不对？人要唱歌 ，Do Re Mi Fa Sol La Si Do Re Mi Fa Sol La Si Do， 在八度这样一个音阶当中，有非常神奇的和弦的连接编曲，让人想象到一些无限延展的空间当中去。但是我也要让大家记住一个作词人，方文山，老说成林夕哈，方文山，还有就是周杰伦第一张专辑、第二张专辑、第三专辑，甚至很多很多作品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你知道是谁吗？林迈可，一个非常优秀的编曲人，幕后的工作者。正是因为这些优秀的音乐家、艺术家，才成就了不朽的周杰伦黄金十年。那在第一首歌曲的播放当中，如果你是杰伦迷的话，杰迷你就希望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周杰伦点点赞，你也可以艾特一下你新浪微博，关注一下周杰伦，说十点答录机 DJ 周准正在放你第三张专辑《八度空间》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暗号》，让杰伦知道，你也可以送给杰伦花椒豆。首先第一首歌曲有请周杰伦暗号。你有没有暗号啊？你们之间、同事之间、朋友之间、恋人之间有没有暗号？一个眼神就知道他要做什么。这个暗号是熟悉的人之间一个非常好的、迅速感受对方的传递信息哦。 我想要的、想做的，比比赛也都了，你想说的、想给的，我全都知道。未接来电、没留言，一定是你孤单的想念，任何人都猜不到的。变态不重要，连上彼此的信号才有个依靠。有太多人太多事夹在我们之间爆炸，杂讯太多讯号，若就连风吹都要干扰，可是你不想一直走在黑暗里傻到，想追风想自由，想要一切收紧住，去看海放手解流。最美人把你擦眼泪，没过的是非，只要我们更绝对。我害怕你心碎，没人把你擦眼泪。 谢谢2002年发行的这张专辑《八度空间》，这个歌曲来自于周杰伦《八度空间》当中的一首非常好的歌曲《暗号》。这个节目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Fresh Radio， 十点打陆机。 我是曹玄斌，十点打陆机生。 如果现在的我能回到从前。独自在月光下唱歌的夜晚，我想和那时的自己聊聊天，聊当时的心愿，静静的旁观。 刚刚呢，在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一首2002年的时候发行的专辑，也是杰伦第三张专辑《八度空间》啊。这张专辑有非常多不同的曲风，也是保持高水准的专辑之一。02年距今已经16年的时间啊，杰伦真是陪伴了一代人的成长，也希望杰伦保持健康，再写出让我们印象深刻的好音乐。刚在节目当中出现了很多杰伦的合照，我们来看看这张照片，应该是杰伦跟他妈妈的合照。小时候的杰伦还是微胖族的，微胖系的，很可爱，对不对？杰伦发型很有意思，一看就是家教很好的男生哈。这是他的黄金搭档啊，这就是方文山先生，他在一起时候的合作的状况。还有你可以看到杰伦那个时候很瘦哈，拿了一个胡萝卜当笛子吹啊，很有古典的气质，对不对？还有就是非常重要的幕后的编曲人林麦克先生啊，非常厉害的亚洲领先的音乐编曲人，谢谢这些幕后经典的作品和工作人员，才完成了杰伦一张又一张相当经典的专辑。02年哈，你在做什么？02年我还在读大学啊，你在做什么 ？I don't know。不过你可以跟我讲一讲。十点打陆机，今天的节目是岁月留声机，你可以通过这个节目听到很多很多有年代感的音乐。其实最近的一个节目叫做《我是歌手》，应该请了一个新的新晋主持人，他的名字叫做张韶涵。你对张韶涵的印象是什么样子呢？张韶涵有他的歌曲啊，《隐形的翅膀》是不是非常的熟悉啊？欧若拉那张专辑，我觉得还是非常让人印象深刻的作品。时间呢，也一晃在2004年了。2004年，你喜欢欧若拉，喜欢张韶涵，听过这首歌吗？04年的时候你在做什么？谢谢一叶知秋支持我。张二宝说有没有可能跟杰克唐会有搭档主厨啊？应该会有啊，你期待就好了。杰克唐是个非常不错的好朋友啊，主持人。有位朋友说要点歌，点歌的方式简单啊，你可以关注我个人的微信公众账号准时打陆机，你要提前告诉我，而且你点的歌一定适合我的节目晚上去播放。你如果点一首特别快节奏的歌 ,Tempo 在130速度的歌曲我是播放不了，因为太快了。刚刚那首暗号也就是我们节目的节奏的极致了，不能太快哈。可以关注我个人的微信公众账号，如果你想点歌的话告诉我想点给谁点什么歌，关注我个人的微信公众账号准时打陆机就 OK。 是的，韶涵那首阿调也很好听的歌曲。今天呢我放了是2004年那张专辑欧若拉当中的猜不透，也是整张专辑当中乐评人说非常的沮丧非常深情的一首歌，特别适合我们节目的这样一个调调，因为晚间的节目需要大家好好的想想人生当中啊。韶涵呢是处于台湾，是我国台湾省的朋友，从小就爱唱歌，但是我看到他的资料当中他从小竟然五音不全，后来因为台湾流行唱 KTV， 所以呢他每个礼拜呢就会去唱两三次，然后呢这样把嗓子给开发出来。有机会还是多多接触音乐多唱歌，然后在参加了一个比赛，被非常好的音乐人应该是林龙璇，就是那个唱那个我爱你有多深你能够还我几分，非常优秀的音乐人赏识之后呢才进入歌坛。04年那张专辑也是家喻户晓，发行量极大。那今天晚上如果有张韶涵的歌迷，你可以方便告诉他我在放他的歌曲，有请张韶涵的这首欧若拉。我觉得还是很有代表性的作品哦。十点打陆机，生而不同，有请张韶涵。 张韶涵一路经过了非常多生活的考验哈，我觉得很顺利的人生不能唱出好听的歌曲，写出动听的音乐。有请张韶涵。猜不透， 满天的星星在闪烁，点不亮心中的暖火。 歌坛必须要经过严苛的音乐训练，参加一些非常厉害的歌手选拔比赛，当然没有一次就成功的人啊，就像赵传参加了无数次的比赛，无数次被评委和一些专业的乐评人肯定的说你不适合这个行业，但是就是因为有了坚持，有了对音乐的挚爱，我们才能听到这些优秀的好声音哦。生命当中有猜不透的内容吗？不管是人还是事情，还是工作里的小细节，我希望猜不透的都是你认为美丽、善良、真诚、深邃的部分，而不是灰色、阴暗的部分。谢谢2004年的欧若拉这张专辑当中由吴庆隆先生编曲的《猜不透》，真是让人回味无穷的一首好听的音乐。这个歌声来自于张韶涵2004年发行的专辑《欧若拉》。这个节目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十点大陆记。 我是摄影师唐辉。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 Joy Master 的创始人人生玩家大龙宽。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西游乐队周飞。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子琪，原创珠宝首饰设计师。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大家好，我是萱萱。十点打卤机 生而不同。 我是中国好声音学员刘雅婷，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我是音乐人朱淡淡，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谢谢你每天晚上来到我的直播间，来到十点答录机的节目直播间。我就在建外大街十四号北京青年广播的直播间，真正的踏踏实实的非常真诚的恭候你们的光临。这个城市非常的节奏很快啊，每天都会发生很多的事情。现在网络变得很发达，我们会知道很多的事情，迅速可以了解到我们的朋友圈，和我们一起分享，有好的有不好的，都希望大家吸取精华，弃其糟粕，好好利用我们现在的科技发达的年代，让我们一起变成更好的人啊。今天晚上呢是岁月留声机的环节，然后我们会听华语乐坛非常经典的歌曲和声音。刚刚是2004年的专辑《欧若拉》，作品叫做《猜不到》，来自于张韶涵，还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生啊。当然，2004年距1993年还要多出11年的时间。那11年之前，有一个相当白马王子的人物，唱着 I'm from 北京，不知名王是谁的。这首歌你印象深刻吗？Leon 黎明，我来自北京。黎明真是1996年被香港乐坛定义四大天王之后里边最有王子气质的一位哈。今天呢我放他一首1993年的作品。哇，1993年你在做什么？有些朋友还没有出生吧。黎明，1993年同名专辑的主打歌曲深秋的黎明。谢谢娃娃的填词，还有谢谢黄明周先生的一些不同的一些合作。在这张专辑当中有非常多好听的歌曲，我用深情与你相约，偷走我的爱，给你一生用不完的爱，探探我的忧郁，留给我一盏灯光，谁领我的心靠岸。听着那个年代的歌曲，都是动人的爱情故事啊。黎明呢也是非常多人喜欢的爱豆和偶像，也是一个慈善工作者、慈善家、导演、歌手、演员。我觉得那个年代的人还真是有自己浓重个人色彩的。现在已经快冬天了哈，快进入供暖的时候了，深秋的黎明是怎么一种感觉在你心中？ Rainbow 说，我还没来到这个世界呢，1993年。1993年你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张二宝，不对，我6年级。Oh my god， 你们都非常年轻。你真的可以叫我准叔，我真的是你们的大叔吗？不管怎样，好音乐是没有国界、没有年龄的。接下来呢，就邀请在1996年被我国香港乐坛定义四个男人之后，改变了我们生活太多太多的四个优秀的代表哈。现在来看，他们四个也是各个行业当中的值得令人尊重的人物啊。刘德华、张学友、郭富城、黎明。深秋的黎明，1993年，当这个旋律响起的时候，真的会瞬间拉到那个我听广播的年代哈。当这个音乐响起，就哦，落叶铺满地哈，枫叶飘红，黄芦啊什么都已经染红了，而且银杏也铺满了整个日落的大道。深秋的黎明，有请黎明。 月色变得黯然，在深秋的黎明，而你双手是那么暖。离别最好的季节，是风里透着凉意，才知道两颗心能靠多近。夜雾慢慢散去，在深秋的黎明，而我双眼离不开你。我爱你就像呼吸，感觉平淡无奇，用生命全心全意让爱能继续。在心底，远行的我看着天空慢慢亮起来，深秋的这样一个 现在看看黎明那时候英俊的白马王子的照片，真的令人感叹岁月的痕迹哈。在很多人问及黎明这么多年来的得失时，他说呢，若问我当中的得与失，相信这是不可估计和计算的。不管过去的精彩是不精彩的还是精彩的，毕竟都已经过去，未来还有许多事情有待我去发展，所以我将给予自己更多的空间。优秀的人都在努力，对不对？ 在心底，远行的我看着天空慢慢亮起来，深秋的这样一个黎明，你不必怕寂寞，爱的情谊漫天火海会包围你，深秋的这样一个黎明，无限清晰在心底，远行的我看着天空慢慢亮起来，深秋的这样一个黎明，你不必怕寂寞，爱的情谊漫天过海。冷雨轻轻飘落在深秋的黎明，你的背影那么孤单，红叶像烈火燃烧，比不过你的心，我的爱永不会熄灭，燃烧不尽，我的爱永不会熄灭，燃烧不尽。 好听的歌声来自于 Leon 黎明，深秋的黎明，歌曲来自1993年同名的专辑主打歌曲深秋的黎明。记住这个动听真诚有忧郁的好声音，这个声音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十点大陆记。那天我爬出窗口，站在17层高的窗口看黄昏的落日。我一定不是这个城市里唯一的怪人，一定有一个人和我一样，空虚着对着夜空唱歌到天明。也许我永远也遇不到他，但我熟悉他的心情，但愿遇到你。十点大陆机，每晚与你准时听见。十点大陆机每晚与你准时听见。刚刚看到了我们的朋友露西在进场啊，看到了火星的朋友啊在路上。2016说报道，你怎么才来？你在路上吗？我想问问现在大家都回到了家里了吗？都已经可以感受这个夜晚的属于自己的气氛了吗？其实在这个城市当中有很多很多的朋友这个时候还在地铁，还在挤地铁，有些朋友在地铁里看我们的直播，谢谢大家。如果你还在回家的路上，我要对你说一声辛苦了。回家的时候呢，如果有条件泡个热水澡，如果没有条件泡个脚，然后让自己暖一暖，喝杯热的热汤啊。让我想起一首歌，工作了一整天只喝了一碗冷汤，是吧？不管你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境遇，不要忘记内心所真正追逐的理想和那个不变的自己哦。谢谢大家，江小乔在加班哦，辛苦了辛苦了。谢谢 Sunshine 呢，然后的是 ECD26 关注了我，你在哪里关注我听我的节目呢？山西太原哦，山西太原哦。希望你一直关注下去，也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刚刚一首深秋的黎明呢，也唤起大家的记忆啊。我是我的小号，应该是第一次跟我互动吧，我记住你了。你不知道在哪里，但是你却在我的十点大陆机里。这是个不错的衔接。他说黎明的声音很有辨识度，深秋黎明好听。其实黎明的音色中有那种难得的真诚的部分，很用情的唱每一句歌词每一段旋律，而且透着一点点的忧郁哈，真的符合白马王子忧郁的气质啊。 刚刚的歌曲来自于黎明，时间在1993年。那接下来呢，我要给大家播放的这个歌曲呢，也许你是通过很多的快歌了解到这个演员啊，这个歌手他应该没有怎么演过戏。这个歌手的名字呢，金海心，你还记得吗？啊，不管是秘密烂命或是米德瑞西，像一个一个奔在凡间的精灵，我不会歌唱祖国和表演爱情，就一道阳光把我的耳朵叫醒，把耳朵叫醒，你一定听过，对不对？金海心已经很久没有出现在我们的视野当中，但是金海心在1999年的那张《把耳朵叫醒》，让许多人记住这个嗓音独特、会唱歌的姑娘。因为金海心的脸庞呢，她的那个下面那个骨头啊比较大，她经常选择那种发型，把她那个宽宽的脸颊给遮住，这是她独特的辨识信号。而且金海心的妈妈是真的是世家。我觉得有这样的基础呢，金海心的所有的跳动的音符也好，唱慢歌的情绪也是非常的到位。睡不着的海是1999年收录在把耳朵叫醒节目当专辑当中的，这是他的首张专辑把耳朵叫醒。1999年，距今多少年了？19年了，对吗？非常的动听，而且当时的制作人也非常厉害，厉曼婷呢给他作词，黄征那个时候给他做的这首曲子哈，睡不着的海也是相当入耳的一首歌曲。他同年呢也是很多的各大的颁奖奖都是让这个20岁的索尼唱片刚刚签约的新人金海心呢，真的是让很多全亚洲的人知道了。江小说让我摸摸你的耳朵，对。那接下来呢就来听听非常好听的歌曲啊，叫做睡不着的海，也是他专辑当中比较慢的一首作品。有请金海心。睡不着的海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一定是在大海的无边的尽头的边缘，或者你在这个海岸线等想一件事情，一个沉睡不醒很多年的故事啊，一段走不完的人生，或者是你会抵挡你自己的心灵，反复的推翻自己，开始一段新的生活。反正睡不着的海是有画面感的，有请金海心。 大海睡不着的夜里，远处会传来你的叹息，我几乎想奔到海边去，的伤心，为何你总不相信？我是真的心疼你，真的爱你。爱情若真不适合你，天大海里，在深蓝色寂寞里窒息，只为了让你相信，我是真的明白你，真的 上耳机，像从前一样走走繁华的路，看看身边的人。岁月给予了你多少欢乐，就夹带着多少哀伤。我还是从前的我，只是来时的路忽然变得有些陌生，让人落寞。那个简单的我现在不经常出现了，但它是最真实的所在。每当我被人羡慕和奚落的瞬间，都会不请自来。我们都没怎么变，变的是身边的一些风景和爱的人。 就当它是最好的鼓励，我会勇敢坚持我自己。 十点大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大陆机 To be better man， 时间来到了22:40:23，希望你准确的对时。有的时候我们的手表会跑得快，有的时候呢我们会掌握不好时间，幸好有了北京时间，我们可以每天在节目当中听到准确的北京时间。也希望大家做一个守时的人，就像十点大陆，就像十点大陆机，就像我的个人微信公众账号准时大陆机一样。我这些年呢没有什么大的坚持，但是一个坚持就是我会非常的守时，我会做任何事情都会提前预判，提前准备。我任何的约会赴约或者谈事情，我都会提前15分钟到，然后我熟悉周围的环境，这是一个我的好习惯，坚持了37年，从我呱呱坠那一刻起开始啊！你们要向我学习，我们要传递正能量。今天呢是岁月留声机哈，也是很多的朋友会听到一些好的歌曲，经典的声音，让我们在夜晚有些共鸣。我觉得有共鸣是一件神奇的事情啊。接下来呢两首歌都发生在2000年，2000年的时候你在做什么呢？2000年那个时候应该有互联网了，对，有了，有这个386还是286，386、486，反正电脑更迭非常的迅速。第一首歌应该是一个男歌手的歌，就是现在有个很神奇的现象啊，我竟然在那天的微信朋友圈里有朋友聊天说，哎，我现在刚刚知道那个李荣浩他是河南人，我还以为是台湾的呢。我曾经在小的时候，我听到林依轮的歌声，我以为他是港台的歌手啊，没想到他是内地的歌手啊。而且70年4月4号生于北京的林依轮在广州发展，当过厨子，中国内地男歌手、演员、主持人，非常厉害啊。而且他那张《爱青鸟》的专辑出道之后，真的是刷新很多人对这个流行歌曲、流行乐的一些部分。当时在广州、北京都是非常棒的流行乐的基地，那个年代有非常多的南方的歌手和北方的歌手啊。爱在2000这张专辑还是非常棒的，秉承了一轮的一贯的又唱又跳的风格。其实反正看到林依轮大多都是在非常多的一个重大的联欢晚会上啊，春节联欢晚会，树上停着一只，但那个舞姿非常的协调啊，也很帅气了啊。爱在2000那张专辑当中，今天我要放的这首歌曲是慢歌的一个代表。我觉得每天晚上当月光爬上我们的眼眸的时候，透过你居住的那个小窗户，不管是落地飘的还是那个窗户，都可以看到月亮和星星。月色撩人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心情啊，慢慢的打开。这首歌2000年你在做什么？那个时候林依轮在唱月色撩人的时候，他会想到谁？他在二度创作的时候会有什么心得体会呢？来听听月色撩人呢。 美丽的黄昏是我的世界，幻想中的情人，陨落的地方传来的歌是那么的真。我想我有很多的话题可以对他提问，然而有些话还是要留到夜深。朦胧的月夜是喧闹之后片刻中的温存，久远的故事飘来飘去体会的更深。你的心有很多微妙之处，我难以 恋人，我想趁月色能看清你的眼神。月色撩人，胜过黄昏，希望你能爱我真，换我爱你深。月色撩人，夜色撩人，黄昏温暖我的手，你温暖我的唇。 非常喜欢的一些歌词，而有些话要留到夜深。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呢，很多人可以真的是打开心房去互相的倾诉倾听。嗯，夜晚是很神奇的瞬间啊。 梦的夜也是喧闹之后片刻中的温存，久远的故事飘来飘去，体会的更深。你的心有很多微妙之处，我难以辨认。我想趁月色能看清你的眼神。月色撩人，胜过黄昏，希望你能爱我真，换我爱你深。月色撩人，你温暖我的唇。月色撩人，月色撩人，哦，月色撩人，黄昏温暖我的手，你温暖我的唇。 深情的林依轮，这首月色撩人啊，趁着夜色，我们真的收拾心情，可以想想那个年代，爱在2000年的时候你在做什么。时间一晃18年，不长也不短。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请相信，也请记得，你的言行里藏着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爱过的人。十点大陆机，北京粤语录。 突然我又想起你的脸，突然我又想起你当天的叮咛，明明灭灭星光的夜里，恍恍惚 时间定格在2000年。你在做什么呢？很多朋友说我读大学了，我刚刚高中毕业，我刚刚初中毕业啊，我是1998年出生的。对，那时候你才3岁。 anyway， 不管怎样，时间并不是可以阻隔我们两颗心可以沟通的这个距离，只要你的生活的内容，你眼见可以见识到的， 我们都可以瞬间在夜晚去沟通，没有障碍，那就是一份缘分的碰撞。谢谢所有正在进场我们的好朋友们啊，3.1万个朋友正在看我的直播，不管有多少真的朋友在听，有的朋友现在真的是把十点打字机当成一个朋友，可以听他入睡哈、啊，来看看这个男子周准是不是有什么变化。有些朋友在我的私信告诉我说，准则这衣服你穿了3期了，该换一件了。不不不不，我就不换。Anyway， 无所谓的啊。2000年又有一个非常好听的专辑发行了，这张专辑是在2000年发行的。我觉得梁咏琪给我的感觉就是家教很好，瘦高瘦高的漂亮女生，我可喜欢这样类型的女生啊，真的是非常喜欢那个时期的梁咏琪的感觉啊，很漂亮，很有味道。嗯，而且2000年的时候呢，梁咏琪开始转型啊，向创作的歌手转型，从一个玉女的形象向创作更有内涵的这样路去走，确实令人非常的钦佩。而且《花火》这首歌是她第一首作词作曲的好作品呢、啊，真的好听，有广东话版本和普通话版本两个版本，今天我选择国语的版本送给大家。国语、啊、国语国语，那希望呢你们呢在这个夜晚听听转型的非常的玉女型的歌手梁咏琪的花火。 伴我飞， 一起飞吧， 多久都不会累，我已不在乎所谓的是与非，如果爱是朵很脆弱的玫瑰，我也愿意承受不完美中的完美，原来风雪可以让坚强，让我感动，坠落在我的梦，只要一点火种，依然照亮我笑容。原来命运还有一些在我掌握之中，眼泪的朦胧，透着一道彩虹。 这首歌呢是很多朋友 KTV 必点的金曲之一，其实每次听到这首歌曲，所有的人都会哼唱上几句，来吧伴我飞，多远都不会累，充满了正能量的有爱推动的好歌曲，不管是和弦词曲编曲都尽显了那个年代对于流行音乐的尊重。我也希望现在的好多的艺人呢朋友呢都可以用心在词曲创作上，而不是在攀比上鞋子衣服、房子、车子这些附带品上。 来吧伴我飞，多久都不会累，我已不在乎所谓的是与非，如果爱是朵很脆弱的玫瑰，我也愿意承受不完美中的完美，原来风雪可以让我坚强，让我感动，坠落在我的梦，只要一点火种，依然照亮我笑容。原来命运还有一些在我掌握之中，眼泪的朦胧透着一道烟雾在消散，花火生命短暂， 烟雾在消散， 但它永不孤单， 不孤单， 因为你是海洋。 24岁，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的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 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 我们是同一类人。时间还有多少时间我们再相聚呢？我抬头看了看计时器，22:54，还有5:04就要结束。在放最后一首歌之前，要谢谢今天晚上所有光临十点大陆机所有留声机这个桥段的朋友们。在明年的节目当中会有一些精浓缩的部分呢，节目应该会有一些些的改变，也希望大家珍惜每一晚上我们的相遇。我真诚真意地做好这个节目，我希望遇到真诚真意的你们，而且遇到之后呢，希望大家把这个节目告诉给你身边更多的好朋友，让北京的夜晚，全世界的夜晚，只要你通过互联网可以看到这个节目的时候就不孤单，因为大家在一起互相的取暖。很感动人的一首歌曲，确实像小乔一样说的很感人，那个时代的旋律和每一个咬字都充满了暖暖的问候和包裹，对不对？其实最后一首歌呢，我也想特别介绍它，古巨基哈，因为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古巨基向张国荣先生致敬。其实在1994年7月29日那天，张国荣上了吴君如和黄伟文的电台节目啊，叫做一个节目的名字不太方便说，因为这个很敏感一个词哈，大家去搜搜。一个多小时的节目呢，张国荣真的是信息量爆棚。他说主持人要提他自己的接班人啊，就是伟文和吴君如，说有没有接班人啊，然后张国荣先生说电影我要提一位啊，就是阿乐，古天乐，唱歌我也提一位啊，古巨基。于是我才有了之后呢张国荣跟古巨基先生的一些话语。我也是特别羡慕和非常的艳羡那个年代提携后辈的前辈们啊，也希望呢现在的前辈不要把自己的知识都聚拢起来，而且仅吃那点知识不去提携后辈，很重要的信息。最后一首歌呢我也非常的推荐给各位啊，名字叫做爱与梦飞行。你看看那个年代的这个唱片的封面，真的充满了现代超级复古超级古拙又温馨的画面，这个颜色是不是非常的 low 萌啊？爱与梦飞行，这首歌是我喜欢古巨基前10名当中排名的一首歌曲，一首粤语歌曲。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今天晚上的十点大陆机。好了好了，明天我会把这个衣服换掉的，换一件同样牌子的灰色的 T 恤衫给你们。 Love is love， 非常感谢你今天晚上的光临和到来，不要忘记接下来武志同先生的夜歌。我是你的好朋友周准，明天晚上同一时间我们在十点大陆机的节目当中再相见喽。好听的歌曲，爱与梦飞行，希望你今晚好梦啊，今晚好梦，晚安了，明晚再见，拜拜。 来自由穿过大气，横越晴空风里飞，越过高山越过深海，回来看你，看在我的那份勇气，及反复那心理，给我运气，纽约重遇你，看你面上亦动容，这双眼也朦胧，令这分钟在这生中多么重，城内人潮闹哄，你的手仍是冻，你的脸在冷风中渐红，不需说话了，将你怀内送，倾下这都市停了，天上星星亦点亮了，无穷年和月掠过，谁和谁还重要吗？拥抱着你不理明日了，